心头。 朝清凡事别放心头，怎么样，这样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是不是也唱出了你心中的豪迈之气？1994年，《倚天屠龙记》被公认为是神曲制造机，《刀剑如梦》《两眼相望》等等武侠金曲经久不衰。刚刚这首《爱江山更爱美人》呢，更是金牌的音乐人小虫根据李丽芬的声线而量身定做的。在她洒脱而又从容的演绎之下，流露出了一种历经沧桑的豁达，当然也不乏继续前行的少年心气，成为了武侠音乐史上的一大经典。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去年周延还有爸爸毛衍妻威尔 Will T 重新翻唱的这首作品，加入了说唱，加入时尚的流行音乐在其中，在制定经典的同时激发出创作的无限潜能，也带给大家无穷的惊喜和无穷的 surprise。好了，北京时间9:06:45，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问候每一位正在路上的好朋友。一种什么样的姿势收听哈、啊？一种什么样的表情收听？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收听？好了，不管你是坐着听、趴着听、躺着听、站着听、开车听、坐车听还是骑车听，总之在听就好。几种方式互动哈、啊？家族群当中发位置，还有我们的倾听聊天室，下载倾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低碳环保，新疆出行了。 上午9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新装出行。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呢是12月1号，哎呀，2021年最后一个月的开始哈，12月1号星期三，今天限号是2和7。怎么样，年终总结写完了吗？新年计划做好了吗？2020年转瞬就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了哈。好了，进入到我们这个特别企划哈，又到年底了，也许能够、把一些没有休的年假赶快去休。去哪儿玩呢？来给你推荐适合穷游的五大城市，带引号的穷游哈，看看有没有你心仪的地方呢。来，首先是重庆推荐景点，有洪崖洞啊、李子坝、轻轨站，还有长江索道等等，景点多数都是免费的，消费水平不高，蕴含着很多的特色小吃。魔幻八D的重庆有着历史的厚重感，也有现代的潮流感，更重要的是很便宜哈，很多景点都是免费的，花费也就是600到1000元吧，可以玩2到4天，哇，真的很适合穷游。第二个地方是大理，推荐景点大理古城啊、洱海公园，我喜欢，还有花雨牧场啊，还有崇宋寺三塔，还有南诏风情岛等等，大理洱海一圈美景很多啊。花个50块钱租车吧，租一个小电车，不用坐特豪华的车，小电车就行，可以在洱海边玩一整天。小普陀、济州都在洱海一圈的范围之内，花费在400到1200元，建议玩4到6天。哇，4到6天才花费400到1200元，可以选择。还有青岛推荐景点北九水第一海水浴场，还有极地海洋世界呀，还有剑桥、栈桥等等。婀娜多姿的海滨之城，去石老人浴场看看日出，领略大海的壮丽风景，再去吃一吃小吃，100多块钱两个人可以吃到撑饿，花费大概就500到1000元吧，建议玩3到5天就够了，吃海鲜。还有就是西安呢，推荐景点是钟楼、鼓楼、芙蓉园、兵马俑、大城啊、大唐的不夜城，还有大雁塔、长恨歌等等。西安是我国13朝的古都，历史文化名城哈，吃饭也不贵，室内景点、地铁基本上都是可以抵达的，花费呢稍微的高一点点哈，600到1400元，大概可以玩4到7天就好了，哇，也好便宜。最后一个景点西双版纳，推荐景点有玉龙雪山呐、历城啊、丽江的古城啊，还有满庭公园、野象谷、傣族园、中科院的植物园等等。西双版纳呢，这个告庄西双景

心安，灼热的温暖，生命如时间停转，刻下永恒的答案，心高难喘的悠然，生命如时间停转，刻下永恒的答案，心高难喘。 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来自胡夏的悠然见南山，同名电影的主题曲，那些年走红的音乐才子胡夏，凭借清澈温柔的声线还有扎实的唱功，在流行乐坛闯出了一片天。刚刚这首2019年发行的悠然见南山，就是他主演的同名爱情喜剧的主题曲。在电影当中呢，这个热爱音乐斯文又俊秀的年轻小伙子，扮演一名善良温暖的发明家南山，和片中饰演记者的女主角童飞上演了一场浪漫的邂逅。悠然见南山啊，原来人家就叫南山。好了，汽车音乐会好音乐正在放送，你在听吗？小闪推荐青岛哦，这是青岛的地标型的雕塑是吗？生如夏花说大理也不错呀，我带着老爸老妈在那儿住了一个月，哇好舒服，能住一个月 come on。 欢乐咖啡时光说大家早大家早，正在修改年终总结的打工人来了是吧，那我们都是打工人，我们都是打工人，我们都在写总结，我们都在写总结，年终总结。有人就觉得啊特别麻烦，每到年底的时候都要写总结，然后很多人都说应付差事跟去年一样吧，不啦不啦，去年写的啥今年就照搬就是了。其实我觉得不是哈，你可以好好的回顾一下，借这个机会回顾一下这一年你到底都做了一些什么，好在工作上面总结一下。哎呀，在总结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现，哟今年我还做了这么多伟大的事情啊，哟今年我还这个完成了这么多的计划呀，哟今年我还超越了这么多的自我呀，哟今年这活儿是我干的吗，哎我太了不起了对吧，每年都有这样一个自我这个骄傲的时刻，就把写年终总结当成是自我骄傲的一个时刻吧。好了，汽车音乐会接下来转换情绪了，做好准备了吗？刚刚他已经冒了一个小头哈，这么心急心急吗？五月天离开地球表面。在很多人既定印象当中，摇滚就是叛逆，面对这样的质疑，五月天阿信说，如果摇滚是这个对这个世界的颠覆，那么五月天就是颠覆的再颠覆啊，再颠覆吗？离开地球表面，感受一下。 丢掉手表，丢外套，丢掉背包，再丢唠叨，丢掉电视，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冲啥大，冲啥小，冲啥都。手表，丢外套，丢掉背包，再丢唠叨，丢掉电视，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野心大，胆子小，跳舞还要靠别人教，恨得多，爱得少，只想越跳越酷，越跳越高，把地球甩一跳。一颗心不痛不痛的狂跳，一瞬间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我再也不要再也不要委屈自己一秒。

questioning your mind. It's too late, it's too late. Am I too late? Tell me now. Am I running out of time? With no way out and a long way down. Everybody needs someone around. But I can't hold you too close now. Through the wild, through the wild. What a feeling to be right here beside you now. Holding you in my arms when the air ran out and we both started running wild. The sky fell down, but you got stars up in your eyes. I've got something to be missing tonight. What a feeling to be a king beside you somehow. I wish I could be there now. Whatever chains are holding you back, holding you back, don't let them tie you down. Whatever chains holding you back, holding you back, tell me you believe in that. What a feeling to be right here beside you now. Holding you in my arms when the air ran out and we both started running wild. The sky fell down, but you 已经连续五年在欧美流行乐团流行乐坛里唱奇迹的男孩天团 One Direction 决定暂时休团，全力打造了第五张大碟。休团之前打造了这第五张大碟 MAA in the AM， 再次刷新了记录。本来是想休息一下，好的再出一张吧，让大家来那个慰藉一下，结果没想到又刷新了记录。刚刚这首 What a Feeling 不负众望，延续了这几个音乐小子一贯的动感摇滚曲风，强烈的节奏还有鲜明的律动，给人一种瞬间清醒的感觉，消除生活和工作当中的一些疲惫，也随着音乐舞动起来，特别是给大家那种激发那种多巴胺，在运动当中才会产生的那种好喜欢那种东西哈，只要一分泌出来，然后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儿。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空降到第十位 One Direction What a Feeling。 好了，看看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当中有人在说哈，在响应我今天的话题，就是来说说你的年终总结。每次总结的时候不要当成一个任务去完成，而要让自己的骄傲时刻自己在这一年有没有什么高光时刻让自己来骄傲一把，总结一下。尖尖果就说，今天终于不用开车了，能参与节目了。尖尖果，你今年都做了哪些了不起的事情，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你看绿野仙踪特别棒，我一直在聊天室当中一个劲儿的赞绿野仙踪啊。我不知道你分享的这个2021年的愿望，这是2022年的愿望。先说说他的2021年，他说言出必行，2021年坚持锻炼身体，新技能有进展，拖延症戒掉啦，2021年有好大的收获。然后我就开始反思了，在想我自己，你的拖延症戒掉了，我呢还在继续你锻炼身体了，然后一定是瘦了，身体变结实了。我呢今年好像胖了5斤呢，不好意思，不说了。接着说人家2022年的新年愿望啊，对，你总结的时候呢也可以来展望一下哈，看看2022年新年愿望，人家是家人平安身体健康，早睡早起好睡眠，不焦虑不脱发，疫情退散，还有就是考神附体，逢考必过，拿到驾照，看完30本书，顺利拿到 offer， 还有就是坚持锻炼呀、yeah， 掌声呀、yeah， 是什么耶、yeah， 掌声。我觉得这可能也说出了很多人的2022年的新年愿望啊。好了，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到你头上，有流星赶快许愿吧。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有请高山创作才女，上大学的时候就写了这首歌，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到我头上，本周第14位。 你给我了一个微笑，我可不可以用一个拥抱还你，你让我有心跳，哎呦，我有什么办法也叫你神魂颠倒，你的眼睛在笑，我望着就动了毒药，就快要 秋天，飘雪的冬天。也许想着未来的事情太遥远，一起去环游世界也很难实现。当你出现在我身边，就是我可以遇见的最大的惊艳。很聪明的，为什么会一见到你就丢掉大脑？你知道我很淡定的，为什么现在睡着觉都还在偷笑？你明白我很独立的，为什么现在变得 oh no 无法思考？秋天，飘雪的冬天。也许想着未来的事情太遥远，一起去环游世界也很难实现。当你出现在我身边，就胜过什么五彩缤纷、轰轰烈烈、风风火火、花天酒地的世界。 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才女高山，以出众的创作才华走红网络。她的音乐风格多变哈，有民谣啊、爵士啊、电子啊、流行啊。刚刚这首《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到我头上，是她刚刚进大学的时候写给好朋友 April 的生日礼物，原名就叫做 To April。虽然灵感来自于友情，但是温柔暖心的歌词和旋律也让大家联想起啊、哦，是不是有爱情情愫在其中呢？因此被选作是青春爱情偶像剧和《以笙箫默》的插曲。哎，随着电视剧的热播，我的这位校友啊，高山也是追随了一大批的歌迷哈。嗯，写歌很不错哈，真的没有想到我们北大还有这么多的这个音乐才情的人哈。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空降到第十四位。好了，继续攀升了第十三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世界有很多人，但是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特别的女孩什么样子，来听听崔天琪怎么说。 特别的女孩不为谁存在，脾气有一些古怪，偶尔很可爱。特别的女孩过得很精彩，烦心事全都拜拜，讨厌都走开。那个女孩把帽子反起来，不想太快醒来，自由自在，对他充满期待，要为自己活出一个未来。不同的心情换不同的颜色，做特别的女孩就要比独特更独特，因为倔强付出过多少酸痛，因为执着又有了多少观众。我不是变得特殊，是因为最初想过变得够酷，让演出能华丽谢幕，也问经济每一步也还能记住，那个特别的女孩在心底依旧静默。那个特别的女孩不为谁存在，脾气有一些古怪，偶尔很可爱。那个特别的女孩过得很精彩，烦心事全都拜拜，讨厌都走开。那个女孩把帽子反着戴，她的个性不像她 太快醒来，自由自在的他总难期待，要为自己活出一个未来。不同的心情换不同的颜色，做特别的女孩就要比独特更独特，因为倔强付出过多少酸痛，因为执着拥有了多少观众。我不是变得特殊，是因为最初想过变得够酷，让演出能华丽谢幕，一万荆棘迷雾也还能记住那个特别的女孩在心里依旧静谧。 Oh, 那个特别的女孩不为谁存在。 Oh, 脾气有一些古怪，偶尔很可爱。 Oh, 那个特别的女孩过得很精彩。 Oh, 烦心事全都拜拜，讨厌都走开。那个特别的女孩不为谁存在，脾气有一些古怪，偶尔很可爱。 Oh, 那个特别的女孩过得很精彩。 Oh, 烦心事全都拜拜，讨厌都走开。 小女生的面容，声音呢却有着超强的爆发力，反叛突破却成为她的标签。刚刚这首特别的女孩是她送给自己和歌迷们的一份礼物，告诉大家每个女孩都是特别的，不为谁而存在，只要为自己活出一个未来。上周第十六名，本周晋升到第十三位，崔天琪，特别的女孩。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2009年5月，因病休整两年恢复之后的 Tank 推出他的第三张大碟第三回合，其中会长大的幸福本周汽车音乐榜榜第十二位。 在夜市里逛地摊，喜欢一种玩笑声不断，陪你看电影哭完，心里想爱好难，你很感慨现实会害人离散。你说浪漫和贫富无关，是谁 脸上闹着嫉妒。 爱是从你会长的，是幸福。 幸福源自于 Tank 第三回合这张专辑当中，在这张概念专辑里，他充分发挥自己的创作才华，写了十首新歌，并包办整张唱片绝大部分的制作、配唱、和声还有录音等工作。在他亲力亲为之下，这张专辑取得了很优秀的成绩。其实刚刚这首歌曲也非常好听呢。谢谢听听聊天室当中的好朋友同步每一首歌曲都在议论纷纷哦，议论纷纷。有人说，哎呀，刚刚这首歌曲好好听啊，谁唱谁唱的？哦，有人捡南山的时候，那会儿就有人点评了哈。然后接下来又有说高山的作品，现在又开始议论 Tank 会长大的幸福，首首歌都好听啊。什么节目啊？回答我。好了，风吹麦浪说，十一月再见，十二月你好。岁末将至，平安喜乐，愿所有美好如期而至。有什么新年愿望吗？来许愿吧 ，Come on！ 啊，以前就说过，在我们节目当中许愿，并且我来帮你读出的话呢，这个愿望实现的可能性就会大加倍哦。希望大家都能有特别美好的愿望，在新年当中可以实现。不过现在呢，在许愿之前要先总结一下，今年做了哪些了不起的事情。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了第十一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直以来，电影和音乐的关系都密不可分。这几年用电影致敬经典歌曲特别流行，比如前两年的《大约在冬季》，还有《有一点动心》等等。音乐才子汪苏泷翻唱《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也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翻唱童安格1989年发行的国语金曲，重新编曲之后，配合着电影剧情的推进，呈现出和原版不一样的质感。 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那是你我都已熟悉的旋律，在你遗忘的时候，我依然还记得。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我早已经了解追逐爱情的规则，虽然不能爱你，却又不知该如何。相信总会有一天，你一定会离去。但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所有的故事只能有一首主题歌。我知道你最后的选择。只能有一个结果，我深深知道，那绝对不是我。既然曾经爱过，又何必真正拥有你？即使离别，也不会有太多难过。午夜里的旋律一直重复着那首歌，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2020年，也就是去年呢 ，Chris James 发布了这首《Not Angry》，迅速在网络上走红。精微密集的鼓点，还有简单上口的歌词，让人一听就能记住，一听就觉得，哎，这首歌曲好特别呀，并不复杂的节奏哈，特别符合当下都市人的一种生活原味的状态，带给大家一种亲切和熟悉之感。啊，听过之后会忍不住会心一笑，也随着音乐摆动起来，哼唱起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No Angry。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报时报时，北京时间10:05，问候每位正在路上聆听的好朋友，有没有从9点一直听到现在的，来表扬一下哈。好了，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爱车出现这8个故障，请务必立即停车检查。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在我们的汽车仪表盘上有各种各样的指示灯哈，你知道它们都分别有什么作用吗？哪些灯亮的时候爱车出现了问题？哪些灯亮的时候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需要马上停车检查呢？首先就是机油压力报警灯。故障灯说明，这个灯亮的时候呢，则说明当前汽车机油存量或者是压力低于标准值。此时如果继续前行，就会导致发动机因为润滑不足而产生严重磨损。那么应对措施就是停车检查机油量，如果机油过少，则进行补充哈。如果添加机油之后故障灯仍然不灭，说明发动机润滑的系统有其他故障，此时需要进行全面的检查发动机喽，最好开到修理厂去了哈。再有就是水温报警灯。故障灯说明，这个灯亮起的时候说明发动机发烧了，也就是水温过高，水温高可能导致发动机的气缸变形甚至拉缸啊，这是很严重的。应对措施，停车检查冷却液液面是否正常，如果冷却液不足得则等冷却液冷却之后补充它，然后呢再行至服务站去检修。如果冷却液足够，水温表正常，水管压力也不高，那应当到服务站进行检查，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第三就是电瓶报警灯。这个故障灯说明就是这个灯亮起说明发动机充电系统或者电瓶出现问题了，如果是发动机不发电，电瓶的电量耗尽之后车子可就抛锚了哟。第四就是转向助力系统故障灯。这个灯亮的时候呢，就是转向助力可能被削弱或者彻底消失了。应对措施，对于电液转向系统，首先应当检查转向助力液是不是足够，如果转向助力液足够与电子助力转向，那么应当打开双闪并缓速行驶至服务站进行修理。啊，再有呢就是刹车系统故障灯亮了。哎呀，这个灯亮的时候说明当前的刹车系统出现故障或者是驾驶不当所导致的。应对措施，第一，检查手刹是不是完全松开了，手刹是不是拉着呢。第二就是检查刹车液油是不是足够。第三就是行驶是不是有这种拖拽的感，就是拖刹哈。那这个要及时去检查一下了。再有就是 ABS 报警灯，这个灯亮的时候说明 ABS 电控系统出现了异常，那么停车检查线路是不是已经短路了，确定刹车油是不是渗漏。再有呢就是第七个哈，胎压报警灯，故障灯亮的时候说明胎压不足，应当赶快去补充胎压。最后就是变速器故障灯，这个灯亮的时候说明当前的自动变速器出现故障了，变速器故障呢需要有专业人员去进行维修哈，千万不要自己动手，你没有那么了不起，你这个真的不可以。好了，静下心吧，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周华健，海阔天空。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我要不服输的 当太阳跃升起来，与我同在，为生命喝彩。当太阳澎湃起来，与我同在，为梦想开怀。啊，我不怕阻碍阻挠，我做得到，为自己骄傲。 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Carrie Gibson 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13:45，欢迎继续守候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记住我们节目的名字哈，我是腾丁啊，我这个名字不用记住。好了，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今天是周三，一起来关注一下房车。那你知道为什么房车要采用三明治车身结构吗？哎，什么是三明治？来讲讲看哈，这是由于房车通常用外部板材加 外部板材加夹层材料再加内部板材三种材料叠加组合而成，所以叫做三明治车身。哦，这么来的，三层哈，外部的板材，内部的板材，中间再加一个夹层材料。三明治车身的结构说来简单，但实际要反复这个装啊，确实要复杂很多。首先作为车身结构要有骨架，轻质的木质结构呢成了首选之材，也可以说木质的框架呢是三明治车身的基础。木质材料呢用于地面和内墙的墙面，这样的整个结构整体结构很稳固，木头边缘呢相互连接起来呢也更加方便。但是为什么在中高档房车当中却逐渐减少木质材料的使用量呢？很多房车在生产过程当中啊采用焊接的方式来连接墙体构件，如果底面也用人工材料或者是替代的这种木质材料，整个车身结构呢就是焊接而成的了。而用这样的方法呢是为了避免行驶过程当中房车轮胎压到了石头而产生颠簸，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啊。我们通常会有这样的结论哈，用 GFK 玻璃纤维增强板材或者金属铝作为房车外壁面材质，哪种更好？那么 GFK 的优点是材质坚固不易变形，即使下冰雹车顶也不会留下被撞击的痕迹。我们为什么还要用金属的铝作为外墙壁的房车呢？这个房车也挺多的哈，因为呢用 GFK 呢有隔热、难燃、致青等等优点，但是风吹日晒就日晒之后容易老化，也是很多人不能接受的哈。哎，怎么开了两次以后变色了？老化了。现在很多房车呢会使用这两种材料进行房车的改装，房车的外立面呀、侧墙贴盖还有这个等等一些地方用轻金属的材质，房顶呢则采用更加坚固的 GFK 的材料。好了，今天对于三明治房车有一定的了解，接下来为它量身定做音乐吧，来自黄绮珊的香味儿。哇，什么时候房车也能有香味呢？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一个人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It's my first night out with you， 过去的就给 treat me right and buy me shoes， 那么不属于 let。Maybe your fantasy play with me all day. I wanna be your girl. Wanna be your girl. Wanna be your girl. Just give me some time, I'll be ready. Do my makeup, bathe in my perfume. Quick shower won't take too long. I'll be down, just sing the song. So wrap me in plastic and make me shine. We can make a dollhouse, follow your design. Let's build a doll out of sticks. Sometime I'll be ready, ready.

和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 承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大师工艺匠心酿造，华都承天门酱酒讲究。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 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9点到11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来很好听，让人神清气爽的一首作品，来自 Daryl 的这首 Bad Girl。这是他的第二支单曲加音乐视频。这是继上一次和 Chainsmokers 合作拿下了第一座 Grammy 热门单曲 Don't Let Me Down 之后，又发现了这首 Bad Girl， 也是作为第一首重回 Top 40 的单曲哈。强烈的鼓点和炫酷的混音，延续了他经典的电子舞曲风格，真的是听起来很振奋哦。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否则你会错过很多精彩哦，肯定就郑重的提示你，郑重的威胁你，威胁。真的要不听的话，你就会错过下面这首非常好听的歌了。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一起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吧。 听妈妈的